晴雯说，不用我吓他，他自己吓唬自己。说完滋溜回自己被窝去了。麝月看看他，刚才你这么出去了，短衣襟小打扮呢，哟，挺利索呀，穿的太少了吧。宝玉说，可不是吗，就穿这么点出去的，这不是作死吗？你出去站一站试试，把你皮都给冻裂了。说着把火盆上的铜罩啊掀下来，把炭拨了拨，让火旺点，到屏风后边挑了挑灯捻，这才睡下。晴雯呢，猜刚一冷，如今一暖，不觉得打了两个喷嚏。宝玉听见了，怎么样，伤风了吧，头上热不热？麝月说，今天一早他就说不舒服，今儿一天也没正经吃饭。晴雯说，没事儿。就在这阵儿，外边值夜的嬷嬷说话了，姑娘们睡吧。宝玉说，别说话了，别惹他们，快睡吧。屋里不出声了。第二天晴雯起不来了，就觉得鼻子发堵，身子发沉，懒得动。宝玉说，不要声张，太太知道了又要叫你回家去养病，你家再好也比这儿冷，你就在里间屋里躺着，我叫人请大夫从后门进来瞧瞧就是。晴雯说，得和大奶奶说一声，不然大夫来了有人问起来怎么说呢。嗯，好吧，他叫一个老嬷嬷，你回大奶奶就说晴雯冻着点儿，不什么大病，袭人又不在家，晴雯再去养病这里就没人了，顺便传个大夫来，哎，从后门进来，别告诉太太。哎，老嬷嬷去了半天回来说，大奶奶知道了，说吃两副药，要是好了就算了，要不见好还得叫他回家，如今时令气候不好，给别人招上病事小，别耽误了姑娘自己的病。这阵晴雯已经搬到了暖阁里，就是宝玉住的地方，一听这话就明白了，这是怕传染他们，气得一边咳嗽一边说，我也不是得了瘟病啊，我招谁呀，我离开这儿，好看你们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。说着要起来，宝玉摁住他，哎，别生气，这是大奶奶责任，她负责管园子众姐妹，出了事儿太太知道又该说她，不过那么一说，你呀脾气大，肝火又太盛，忍着吧。就在这阵，丫鬟说大夫来了，宝玉急忙躲在书架后边，只见看后门的婆子带了一个姓胡的大夫进来，伺候宝玉的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帐帘儿，晴雯从帘子底下伸出一只手，大夫一看，哟，这是个女的，怎么有两个指甲足有三寸多长，抹着通红通红的。他连忙一回头，老嬷嬷懂得，用一块手帕盖上。大夫诊了脉，起身到外间告诉老嬷嬷说，小姐的症状是外感内治，又加上近来天气骤冷，算是小伤寒，亏得小姐素日饮食有限，食火不重，不过血气原来就弱，吃上两副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说着随着婆子来到园子后边，旁边有小厮的班房坐下，给开了药方。老嬷嬷说，你先等着啊，我家主人可能有话问你。老嬷嬷拿着药方又回到怡红院交给宝玉，宝玉一看脉里针断倒不错，再看开的几味药，上面有紫苏、桔梗、防风等还可以，再看后边麻黄什么的。宝玉急了，该死，哪有拿女孩子病像给我们那么治啊，哎，这叫虎狼猛药，性烈伤身，谁请来的，打不得走，再请一个来。婆子说，这药方开的对不对我们不知道，再叫家人请王太医也行，只是这位大夫没经过总管，这车马费得先给了，给多少怎么着得给一两银子，好，快打发走。麝月急忙找来